时间20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 热门游戏， 萝莉， 御姐，萌妹子，萌，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漫游嗨翻天啊，我是徐克，大家晚上好。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大家还可以来关注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此外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就可以给我们发来弹幕互动交流了。 没错，那每一期节目的这个视频回放呢，都会在我们 B 站上边啊，都会有，您搜索漫游嗨翻天就可以找到。 是的，如果大家在看我们的节目的时候觉得开心呢，也不妨来佩戴一个我们漫游嗨翻天的粉丝勋章嗨森，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开开心心的。 对，然后另外我们的漫游团群号就是56755663，也欢迎大家加入啊。 是的，然后之前呢，我记得有一期节目哈，我们跟大家聊过这个48系偶像 AKB48， 不知道徐可还有没有印象呢？当时也是来了萌妹子，然后大家也聊了聊对于这种少女偶像，对于他们的梦想、他们的拼搏，以及他们的坚持这种事情。然后，我觉得其实像48系偶像还是特点比较明显的，就是他们的特色也非常明显，就是可能大家并不是说 啊， 对，人多是一个，是不是？然后最开始是不是徐凯以为48的意思是有48个妹子呢？ 对，因为这个 AKB 嘛，那天来的那两个是 AKB 吗？不是， 就我们聊的是48。 哦， 那你 不是，因为对你这一说， 我们是一个穷穷的节目组，可能还没有办法支持这个开币的偶像们漂洋过海来到直播间。 我还说，我说没印象，我说这个是那天是，然后聊了聊这个 AKB48。 是没错，像 AKB48 的确是有非常非常多可爱的女孩子，其实，在我们的身边也有非常非常多可爱的女孩子，她们自发组成了一些社团来 cos 我们的这个 AKB48，来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支持自己的偶像，同时也是在实现着自己的梦想。那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呢，就是北京 cosplay 艺能团 Doki Doki 48的团长兔导，我们先欢迎兔导。 大家好，我是兔导。 还有我们的成员舒格，欢迎舒格。 大家好，我是舒格。 怎么样，周一给大家带来两个萌妹子，是不是很开心呢？大家 对，不知道大家怎么想啊，大家可以发来弹幕，然后跟我们的这个兔岛和舒格一起来聊聊天。 是的，然后其实 Doki Doki 48也算是一个承载着大家梦想的一个社团，可以这样说吗？ 嗯，可以啊。我们等于说是跟 AKB 他们一样，是从普通的女孩子，然后就是很喜欢舞台，很喜欢跳舞，然后一起去来到同样一个地方，然后去向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没错。那像这个 Doki 社团最初是怎么成立的，包括妹子们的日常的排练情况是怎么样的，然后这个社团下一步都有什么样的规划呢？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当中也都会跟大家聊到。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05，我们先进一小段片花，稍后回来。好， 漫游嗨翻天，耶！ 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漫游嗨翻天。 动漫新番，动漫新番，动漫新番。 热门游戏，萝莉游戏，御姐萌妹子游戏。 声优优， 天后大 优优， 就在漫游嗨翻天哦。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漫游嗨翻天，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我们982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除了传统的收听渠道之外呢，您还可以来关注我们这个漫游嗨翻天在 B 站上面的官方直播账号，以及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那我们今天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刚才也跟大家介绍过了，是 Doki Doki 48的团长兔岛，以及我们的成员舒格。再次欢迎两位妹子，欢迎。其实说到这个社团嘛，刚才也提到了，其实是承载了很多很多女孩的这个梦想。大家都是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可能说大部分时间是不是都倾注进去了？ 对，基本上每个周末我们是都是要排练的，然后有时候演出现在也比较多了，因为现在也是社团是年份比较久了，所以其实还蛮多的演出的机会的。所以我们经常是周末可能两天，一天排练，一天演出啊。然后像现在我们也在准备比赛什么的，所以有时候会有两天都排练的时间。对， 因为也提到就是这个社团成立的时间还是蛮长的， 蛮久了。 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最初是哪年成立的呢？ 最早是2011年的年底，那个时候就成立了，然后到现在其实已经6年了。我们去年刚办完我们的5周年的一个专场的公演，然后今年是第6年了。那当时的话，其实也就只是几个同样喜欢跳舞，然后同样喜欢 AKB 的妹子们，然后就想说要不要一起去组一个团去跳一下他们的舞，觉得好像还蛮开心的样子，然后就这样组了起来。当时也没有想到说会能有这么久的时间，然后也没有想到会现在能得到这么多大家的认可，然后也是觉得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 最初是谁提的这个想法？ 最早我们有一个团长，就是我们前团长，然后当时是他和我，然后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等于是我们两个其实都是很喜欢开 B 嘛，其实就喜欢开 B 认识的。开 B 就是 AKB， 对，怕大家不知道， 很及时的科普哈。 对，然后呢，因为当时他等于是在玩 cos， 其实比我要早，我其实是等于是他的小粉丝，就是看他的演出，看到他当时就有跳 AKB 的舞，然后后来就想说，那我们一起来组一个团吧，然后就这样组了起来。然后当时呢，也是在比如微博呀或者贴吧，然后去发了一些招募的帖子，然后因为当时可能去跳这种 AKB 的艺能团的团还蛮少的，所以当时还蛮多的一些喜欢 AKB 喜欢跳舞的妹子就加入了我到我们这边来。对， 那第一批加入的成员有多少当时？ 最早那一批其实也蛮多，当时应该就有15-16个人了。 15-16个人。 对，然后我们基本上是 可以凑一场公演了。 对，没问题了。然后我们基本上是一直在持续的招新当中，所以我们基本上人数也都会维持在大概15-20个人这样的一个情况。 现在也大概是多少？ 现在大概就16个人吧。然后我们之前有一段时间人特别多的时候，大概是23个左右。 那其实像如果人比较多的话，是不是在排练包括演出方面你就有更多的选择的空间？因为我知道大家其实平常还都挺忙的，有的妹子在上课，然后有的妹子已经工作了。 对，就是我们有上班的，也有上学的，大家都是用业余时间来去做这件事情。然后那人多的好处就是我们可以能够更加完整的，然后去更加还原的去来做这个 AKB 的 cos 的这个团，因为他们本身一般一场公演或者是一首单曲都是大概16人到22人的选拔，所以如果我们人多的话，我们可以把所有的这个成员的位置都占上，就能够更加去还原他们， 就更加还原了。 对对对，嗯 嗯，是的。 所以兔导所以是一直维持，你看啊，最多是20多个人，所以也代表他的这个流动性其实比较大，是吗？ 对，其实流动性也蛮大的，就每年都会有很多人进来，然后也会很多人走，因为毕竟大家就这个不是一个职业嘛，它就是一个爱好，所以大家其实还会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呀，上学啊，要上班啊，可能有一些人要出国啊之类的，对，然后可能会有一些需要去忙自己的事情的时候，就会先离开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也会补充上新的妹子，但是我们也都时刻欢迎那些可能去忙自己的事情，他如果忙完了，或者他现在可能下来的话，欢迎大家都回来，对， 是的。 哎，那你们这个团员有没有人，比如说谈男朋友，一般都支持吗？ 这说到一个比较 小偶像没有男朋友， 对，说到一个偶像比较这个敏感的话题， 说什么？ 小偶像没有男朋友啊？ 好，明白 啊。其实我也很好奇啊，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来招募成员呢？是会定期在网上发布信息吗？你们会不会也给自己分上期？比如一期生、二期生会有这样的分类？ 对，其实是有的，因为像我一开始就来了嘛，所以我是一期生。然后那像舒格 三期生， 对，其实现在来说也算大前辈了。 现在的话就是有。就比较晚来的就是五期生， 三期生已经算是前辈了。 对，他现在已经是。 舒格是哪年进的 Doki Doki？ 我是2013年的时候进的， 2013年 已经是第4年了。 哦，也确实是。 我是刚好那个高考考完了之后考来北京了，然后刚好就是来北京的那个暑假，然后看到了 Doki 的演出，我记得特别清楚，是在2013年8月17号的一次。 哇， 都记得， 好感动， 我也好感动。 第一次去看 Doki， 然后当时就觉得，因为之前是喜欢 AKB， 然后知道可能就是会有出 AKB 的 cos 团，但是在我们那儿没有，然后来北京之后就想说要搜一下，然后刚好就搜到了 Doki。 很巧，很有缘分。 对， 所以说舒格，你当时高考的时候没想到刚好考来北京居然能跳舞是吧？ 没有，我之前是从来就是没跳过舞，而且就是胆子特别小的那种，就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在台上跳舞， 算是比较内向的女孩嘛。 但其实还有蛮多就是看过我们演出的妹子，然后可能也是高中生，然后他们经常会在我们的官博下面留言说希望是，比如说明年高考的时候想要考来北京，然后就是想为了能加入我们团，这种妹子其实也还蛮多的。对，然后 会看到这种留言会很感动， 就是真的很感动，因为当时还一开始的时候只是想要大家就是喜欢这个事情嘛，然后没有想到说现在能有这么多人就是关注着我们，然后喜欢着我们，然后当然非常开心。然后现在舒格的话，其实他不仅仅是三期生的前辈，然后而且现在还是我们宣传组的小组长。然后他其实可以大家介绍，可以介绍一下，就现在招新的一个。 对，其实我们现在一直都在招新，就是属于我们一年四季没有假期就招新，就大家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来。然后就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博，然后我们微博的名字是 Doki Doki 四八社团。然后有社团两个字。然后就是大家只要有想来的妹子都可以私信官播娘，然后就可以来了。 所以很简单，大家只需要发一下私信。 对，只要是喜欢跳舞的妹子，然后喜欢开币，都可以来找我们。 是的，我看我们弹幕反馈，大家都说哇，两个女孩真的是太可爱了。 对吗？谢谢。 是，就是感觉真的是小偶像的气质，不灵不灵，闪闪发光的。然后我们刚刚聊的这个大概 Doki Doki 48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哈，其实还很好奇啊，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呢？因为我看到很多这种四八系的异能团。然后大家的名字可能大部分都是也是三个字母， 对对对， 就什么什么什么 48，但是你们这个名字好像还蛮特别的。 对，其实最早也是起名字也想了蛮久的，就是不知道叫什么，比如我们是叫，因为是北京，所以叫什么北京嘛之类的，觉得也没什么意思。然后呢，因为Doki Doki 呢在日本里面是那种心砰砰跳的那个形容词，然后就是一个心动的意思，然后希望大家就是看到我们社团可以有一种很心动的感觉。 你们确实带给大家了很心动的感觉，是不是呢，希克？ 真的吗？ 是 有没有感到很心动的感觉？ 我觉得等会儿应该看完他们的表演会更心动吧。 对， 是的，说到这儿就是给大家小小预告一下哈，待会儿在我们的半点这个频率片花过后呢，我们的兔岛和我们的舒哥将现场为大家带来两支四八系的非常非常好看的、非常非常有观赏性的舞蹈，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多期待一下，待会儿多多帮我们的兔岛和舒哥打 call 哈。刚才也都提到了，其实大家都是因为热爱开币，所以算是自己的初心嘛，加入这个团的社团的初心嘛， 当然是啦。 那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四八系的这种偶像文化？ 其实就是我就是加团那一年，就是2011年那一年的时候看了，因为我自己平常是会看日剧的，所以当时正好看了一个马路须家学员的日剧，是他们演的，当时还不知道他们这个团，然后是看了那个剧之后，然后听说这个剧里面的所有的妹子都是来自同一个女子团体的，我觉得哇好厉害哦，然后才去补了他们的一些档啊，一些综艺啊什么的，然后就发现就是每一个妹子都有自己的个性啊，然后就都很可爱，而且都很努力，然后就慢慢的喜欢上了这个社团。那曙光呢？ 我也是在高中的时候，然后看了马路须家学员，对，然后 入坑剧啊， 对，然后喜欢上了，真的就是因为他们人很多，就有一种这么多人，总有你喜欢的， 对， 总有一个适合你的一款， 是， 那我不知道，就像四八系的偶像，他最吸引你们的地方是什么？就是他们身上哪些特质会比较吸引你？ 我觉得有两点吧，一点是他们比如说偶像的话，其实跟普通的那些明星艺人有一点点差别， 是 就他们并不是说训练的特别特别好了然后才会出来，他们就是也是很普通那种邻家女孩，然后就是有这个梦想，然后就来到了这里，然后等于是一边进步，然后一边在演出，等于说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点点的进步，就有些人也许可能一开始刚来的时候也许唱歌不是那么的好听，跳舞也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你可以看到他在一点点的在慢慢的努力在进步，然后去登上那个 偶像的顶点， 对对对，然后就是其实还蛮有成就感的。然后另外一点，我觉得他们特别特别的是，就打的是一个可以见面的偶像的这样一个概念嘛。然后所以他们跟粉丝的交流其实比其他的一些艺人要多很多，像他们都会有一些握手会啊什么这种。对，其实像我们也有。 对， 哇，也办过握手会吗？ 对， 对，办过蛮多次。 感觉怎么样？心情就是跟粉丝面对面的时候。 就是心情肯定跟在，因为如果在台上演出的时候看台下的观众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是， 就是你能看到他，他也能看到你，但是多多少少还是会有距离感。但是在握手的时候，你跟他很近，然后他会告诉你，就是他内心的想法，然后你可以很近距离的听到，然后可以跟他聊天。 的确，一个是养成感，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很近距离的接触，确实是跟一些就是这个。打造的非常完美之后再出道的一些明星会有一些小小的差 别， 对，这也是这个四八系的一个特质了。然后刚才也介绍，我们现在是就是有十几位到二十几位成员，大概是这个在这样一个范围内浮动哈。那就是这个成员大概都是就是组成，他的成员组成大概是上学的妹子多呢，还是上班的妹子多呢？ 好像还是上学的妹子多一点，反正是都有。然后我们有高中，还有高中生， 而且有很多本来是上学的妹子，然后现在因为待了很久了，也就 慢慢上班了。 是这样的。那当时就是刚才舒哥也说嘛，自己好像是之前没有太多的舞蹈基础。那其他的呢？大部分成员是之前会有接触过舞蹈吗？还是说 其实基本上都没有吧？绝大部分都没有。都是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属于那种完全没有跳过舞，然后可能连特别简单的那种迈步可能都会比较困难的那种，就肢体不一定很协调。然后但是因为我们是有那个研究生的那个考核的机制的，就是我们会给你一段时间去教你，然后去慢慢帮你把舞练好，然后让你一点点进步，慢慢过来的。其实大部分一开始的时候都还没有什么没有什么经验。对， 是的。那兔岛你呢？你之前有系统学过跳舞吗？ 其实也没有系统的学过，大家都以为我学过，其实我没有，我只在好像小学的时候学过一点点芭蕾基础，然后后来就没有了。但是就确实是挺喜欢跳舞的，然后就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也是一点点变好。其实我现在在看我当时刚出来的时候，就是第一年的时候的舞蹈视频，我也觉得天哪，什么？ 对，不好意思看了。 对，是历史，大家不要去看。对，然后也是慢慢时间长了，然后去一点点去练习，然后慢慢变好，然后也是多看一些舞蹈的视频去学习他们，然后去找一些精髓。然后包括我现在的话是有在去上一些街舞课去学一些基础。然后这样的话，因为像我这边是负责舞蹈的，就是我去教大家跳舞，所以我如果我觉得我必须要先进步，我才有可能带这个社团去，大家都才能进步。不然的话，如果说我自己停滞不前的话，大家的话可能也就只能达到我这个水平。但如果我要是进步的话，我也可以带领大家一起。 是这样。那下面咱们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刚才也提到成员好像都有不同的分工 啊、哦，我们分工可细了。 嗯、那能不能介绍一下？ 都是自己干活。 对， 我们前两天还刚发了一个微博，就是说，就大家可能以为我们现在看起来就是蛮怎么说？蛮光鲜或怎么样、嗯、就是觉得我们好像可能有公司在后面支撑着，但其实并没有，就是我们都是自己在做，然后 等于现在还是一个纯大家自发组织的社团性质。 对对对，完全是爱好的、嗯、然后不是商业的、嗯、然后所以我们像舞蹈的话还有衣服啊什么这些全是我们自己做，然后分工的话刚才说就是舞蹈组这边会负责就是所有的我们演出的一些舞的一些芭舞啊一些交舞，然后我们还会有一个水着部，就是帮忙大家做衣服的，我们所有的衣服都是、哦、 服装部， 对，服装部、嗯、有专门的人去做做服装，然后包括我们像比赛的时候可能会用到一些大型道具，也都是就是服装部的负责人会来去做这些事情。嗯，然后还有宣传组，然后舒格宣传组组长来说一下。 对，宣传组就是所有那个抖音相关的宣传，然后包括做图、视频、音频剪辑、嗯、然后宣发，就全部都是我这个组。 感觉宣传部也很重要呢。 宣传部超重要的，舒格超重要的， 可重要 了。他现在是前辈，他现在还可以去支持一些后辈帮他干活。 对，就是对我经常看到 就让他们干活， 就得去干活。 对、 嗯，那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其他的组别吗？ 对，还会有一些像音频、视频，就像我们演出的一些音乐啊，然后我们演出的 LED 的视频也都会有专门的音视频组在做。嗯、然后还会有一些可能一些人，还有我们还有小秘书。 哦， 对，就是会因为我们也每天会有很多的事务要去做嘛，然后可能分工很细，然后大家可能不一定能及时去更新这个进度，那会有专门的人，然后我去让他去帮我去盯这个进度，然后去问大家，比如回复邮件啊什么的。对， 感觉真的是有点像一个 公司、 对公司，感觉这个大家分工非常明确， 其实没有人发工资啊。 那舒格，你现实生活中你是学什么专业啊？ 我是学设计的。 哦，那宣发你这就是等于从零开始？ 从对， 嗯， 对，从零开始。 大家等于 其实大部分像我们就是在干活就有活的那些成员都不是这个专业的， 对， 都只是就是自己学，然后可能会一点、然后就更加去学精一点，然后来做， 就前辈自己学，然后教后辈，然后让后辈去干活，这个样子。 你们都是在实践中出真知啊。 对 啊， 所以大家都非常盼望有新鲜的血液加入，是吧？非常希望有后辈。 对，新妹子快来吧。 是的，然后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些就是两位妹子包括整个团的妹子的一些精彩的图片啊，漂亮的照片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张。嗯， 哇， 这个是来自己来介绍一下吧。这个好像 大家好，我是兔的。 嗯，是，它是一个和风的打 cos 吗？这是、 对，因为我们、是整个48系的 cos 嘛，所以他们除了 AKB 以外，还会有一些他们在比如说名古屋啊、大阪都会有自己的分团，然后这是他们南波团的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打 cos 服了。然后是因为南波就是他们。比较经典就是穿豹纹嘛，所以这个里面可以看到有豹纹的元素，然后有一些日系和风的元素，然后像裙子上我不知道能不能看清啊，有一个那个大老虎， 这太能看清了。你们这不仅是豹纹啊，一只生生的老虎。 对对对，然后这个图案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我不知道能不能这么说啊，反正我觉得应该是全国的 cos 团里面应该是我们做的是最精致的一个。对， 我看左边好像还有一张，所以左边然后 这 个、这 个也是比较和风的、是他们应该是演唱会上的一身衣服吧、然后比较喜庆。 哎，那你们现在的打歌服是完全要按照开明原版的来？ 没错，我们对，而且我们服装部的负责人他特别的精益求精，他一定要每个细节都一定要跟原版要尽量去匹配，包括就是布料啊一些图案那些细节。然后有时候我们比如说喜欢一身衣服想做，但他可能会觉得这身衣服可能细节比如说可能原版只上了一两次，可能觉得看不清楚，他觉得不能做，我们一定要就是秉持这个一定要原版。对， 就是宁要做就做好，要不就不做。 对对对， 是的。给你们推荐一本书，好像最近出了一本那个什么放课后的一个打歌服的书。 我有、 对， 我有。 感觉打开了新世界大门，好好看。 对，可以看到每一件衣服的细节。 是的。这就是日常的， 这么羞耻， 兔兔可爱啊！ 这是自拍吗？这是？ 对啊，自拍。我没有想会放在这里。 猝不及防。哎，这个是在练功房吗？ 对，在排练室的时候，就是前两周吧，我们在排比赛的。 师哥，你别笑，待会儿你也逃不了 的，逃不了的。 行， 来了来了，师哥可爱， 来，师哥 狂打 call， 介绍一下， 介绍一下， 这是哪一身打歌服？ 这是字母的一身， 也是演唱会， 对，也是演唱会上的， 是东蛋上面。 而且演唱会的话，它比较做衣服比较难，因为它可能出的视频比较少。 先说你们两个都跳谁的位？ 我是渡边麻友， 然后 是川美智，柠檬。 妙琳， 好，我们继续看啊，我们继续往前看啊，就是 看他衣服上有妙琳。 哎，那你们自己会就是拍公式照吧？也 对啊，这就是自己拍的公式照啊。 嗯，对。 啊，可爱可爱，疯狂打 call， 疯狂打 call。然后下面是、 就是我们今年比赛的一个合照。然后这个衣服其实我们今年有加了一些巧思，就是它原本也是一套演唱会的衣服，就那个粉色的。然后它原版是没有那个黑色的拖尾的，它是因为我们跳的一首歌，它原版是有拖尾的。然后想把两个这个合在一起，所以我们自己去设计了一款跟原版比较像的拖尾，然后贴在这上面，而且它可以一秒撕。对，秒换。 哎，说到这儿，我真的很佩服啊，就是我发现你们很多打歌方都是可以 秒换的，对，一定要的，对。 这感觉好厉害。 我们比赛一般都会有这样的元素，然后当然也是主要还是我们服装部的朋友们非常的厉害，能够想到这么多的办法。对、 那像这个比如说设计好了拿着图纸要去找专门的裁缝去做， 对，找裁缝去做，就是我们也是前期会找很多的照片啊，去把细节去整理出来，然后去找裁缝，然后从买布料啊到细节的一些制作啊都是要去盯的，就是真的是很辛苦我们服装部的一些同学们。 是因为我感觉你们的服装包括道具都非常的精致，其实我觉得肯定因为大家是自己做嘛，毕竟是会有一些的金钱上面的付出的。 对，我们、 你看过他们这个是吗？ 对， 他看过。 我2014年的时候，我在北京剧院是第一次看你们的现场演出，当时就被震撼到了。然后我当时就是就大家都会觉得哇，真的是没有看过，就是那种特别精彩的表演。然后当时好像也有换装秀，我记得。 对我们一般比赛都会有的。 是，然后还有很多小伙伴在下面 打call，对，疯狂打 call。特别谢谢每次来看我们的观众。 这次做评委的这个吗？漫展是吗？ 啊，不是 。 对 哇哦，还可以做评委，好厉害。 这个呢 客串了一下。 这也是一次我们今年的一个演出，然后这个现在穿的是刚才没有就是把拖尾撕掉之后的原版的一个演唱会的一个打歌服。 后面还有 啊，这个是我们今年为了准备 CJ 然后是去新做了一套特别华丽特别昂贵的一套衣服，金闪闪的，对。然后也是他们也是开辟今年就是比较今年的吧，还是去年比较近期的一套打歌服演唱会上面的 黄金战袍， 对，黄金战袍。然后其实它这个也是我们在做了一点点小的改动，就是他们的本身的每个人的背后会有一个桃心，上面会有一个数字，然后是他们总选的排名。然后呢我们这一次把这个数字全部改成了一，就是因为我们想要拿第一名。 是这样，我们看看啊，这还是刚才那个，这是演出现场的 演出现场的照片 了。 就特别谢谢每次来看我们演出帮我们拍照片的聚聚们， 这个头饰也很好看。 对，这个头饰 非常拉风。 对，特别长的羽毛。这羽毛也可以拆下来。 好，我们还有没有图片呢？这是最后一张了，是不是？ 图片吗？对，这是最后一张。 刚才也给大家看了很多这个非常用心在做的这些打歌服的设计。其实刚才也提到钱的问题，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计算过，大家可能每年要为这个团每个人要花费多少？ 不敢算，因为我刚才 不敢算。 对，我刚刚有一个那个职责没有说，就是我们有一个银行的负责人，就是我们会有个抖 key 的银行 收钱的。 对，然后每就是定期要跟大家收钱，然后这钱就用来就是比如排练的费用啊，打歌服的费用，从这里面去扣除。然后经常就是他就还需要去催啊，大家谁谁赤字了，然后要交下钱了之类的。对，没有去算过。你算过吗？ 没有， 反正就蛮多的。 其实我觉得这很不容易，大家都会自发的去支持自己的这种梦想。 对。 那你们有没有想想说，除了跳这个 AK48 的，有没有说自己原创一些舞蹈呢？自己跳跳。 这个没有原创过，因为毕竟就是艺能的 cos 团嘛，所以就是还是去 还是 专门 去还原。对， 其实要是如果能特别还原，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我也觉得是， 因为你看很多演唱会的那些视频，其实你看不太出来每个妹子具体的走位是怎么样的，你们后期怎么排呢？ 就是他一首歌可能比如说他一般会上音乐节目啊，可能大概会有个六七个七八个这样的视频，然后真的就是每一个视频一帧一帧去看这个妹子到底走到哪里了，然后这个位置大概是几号，因为我们走位会有编号的嘛，就1、2、3、4、5这样子。对，都是跟原版一样的，然后就是一个个视频多看几遍。 这就属于你们舞蹈部的。 对，我来负责的，每天就是经常就是比如准备一个舞台，可能走位很多的话，我就要扒到可能半夜2、3点这样子。 哎，所谓扒舞蹈是不仅要学会自己的站位，也要 学会所有人的站位， 所有人的站位。 对，我们团就是 站位，所有人的动作。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大脑会被迅速的开发的，就是现在一点记忆力非常的好，是 很聪明啊，我学舞很快。 对，而且这兔头所谓扒舞蹈，应该是反复得看，是吧？ 对。 当然 一直得反复看，然后有些拍摄不清楚你就得摸索， 对， 然后再拍，然后你现场会不会也有一些更改，比如说你们人员肯定跟他不是原配，或者是人数， 其实我觉得我们有一点不一样，就是我们因为人数可能我们不是每一场，比如说我们才说我们十六个人，并不是每一场演出可能都十个人都能上， 没错，没错， 对，就当比如说我们要是比如说这次十二个人，这次八个人，那我的走位和动作全部要重新排一遍， 嗯， 对， 现在扒一个舞大概有多长时间呢？ 我现在比较快了，如果是不是很难的话，我基本上对，我基本上两个晚上吧，可能四个小时就能连动作带走位都扒完。 哇，好厉害！ 是每个晚上四五个小时， 不是两个晚上，就 两个晚上 ，对， 四五个小时，很厉害啊！ 害 啊，就是四五个小时能把十几个 简单的话， 所有的动作和站位记住，嗯，真的很不容易。 男的话也有扒过一个月的，像我们去年 男的也可以扒是吗？ 当然了， 那我们现在半点了，我们马上来， 好呀好呀， 期待我们的舞蹈吧。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广场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好，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就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啊，漫游嗨翻天啊，我是徐可。 大家好，我是左小美。那我们现在这个让我们的不知道我们的兔导和我们的舒哥有没有准备好？ 对， 刚才说好给大家现场带来两段舞蹈，一个是打破常规，一个是任性的流星，也都是这个 AKB 非常经典的舞曲了。如果屏幕前和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做好准备的话，主要是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你们要不要打开 B 站找到漫游嗨翻天的直播间来看一看我们两位妹子的真容呢？ 没错，我看现在兔导和舒哥已经站好了 是吧、可以开始吗咱们？ 那行，那我们现在待会儿把话筒会关掉啊，为了让我们的兔导和舒哥能听到音乐的声音。那我们现在先开始第一首打破常规。 我们走到马街东都关于有多 哇，辛苦辛苦， 大靠超绝可爱，超绝可爱，让我们、 哎、辛苦辛苦， 对，让我们的兔 导 和叔哥就坐哈、 嗯。咱先喘口气， 辛苦了， 不着急， 嗯， 啊，先喘口气儿。 其实两连跳还是蛮不容易的，是不是？ 啊、先喘口气，喘口气，不着急，不着急。 先喘口气， 因为咱这两首歌接的比较紧啊。 是。像刚开始那个可问我说中间要不垫一句、啊、我说为了节目效果 不 垫了 好、嗯、没事没事没事先喘口气儿不着急 对 咱先说说这个你们这个获奖的情况啊你们俩先喘口气儿咱们这个北京 Doki Doki 啊 48 的社团呢成立于2011年9月、嗯啊，是以 cos 这个日本的 AKB48 group 为主要内容的这个 cosplay 艺能社团， 嗯， 连续四年获得 C 勾，也就是 China Joy 北京赛区最佳艺能奖。 嗯， 2016年进入 China Joy 全国总决赛，并获得总决赛最佳团体铜奖。啊，2015年2月获得中国 cosplay 超级盛典优秀奖。2013年10月、2014年6月及2016年1月，成功举办了3次专场公演，200人剧场和400人剧场。哎呀， 非常厉害！ 对， 其实刚才还没有给大家介绍，我们就是刚才舒哥和兔导跳的第二支舞的名字叫做《任性的流星》，我特别喜欢这一首歌。 是，我也喜欢。 对，我准备，虽然我学不会这个舞怎么跳，但我争取学一下这个尻怎么打。 好好好，我觉得你能学会的，教 你。我觉得 你 有兔导，这舞蹈应该也不 是。对，有我在，你放心 吧。 嗯，有我在，来教。 回头你能把咱们这小美教着这也跳一段，我跟你说那就 我只会打 call， 是我们的那个兔导叔哥在上面跳，然后我在旁边打 call， 在那什么那个什么塞吧， 得加 着 你一块儿跳啊， 加加加加， 厉害！ 对， 打 call 应该是我学的啊、嗯。 其实艺术文化也很重要， 嗯、 啊、嗯， 是，我也觉得是，尤其就是像48系这个团体，他们和粉丝的这个互动，然后交流，我觉得其实，在演出的时候，这个。mix 真的是还是蛮有特点的， 嗯嗯，其实你看外界很多评价也都是说 Doki Doki 48这个社团、嗯、大家舞蹈非常齐，其实刚才也给大家放了一个 River 的视频，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嗯、就舞蹈真的非常齐，包括我们的这个服化道，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妹子们也都是在用心做，所以嗯，可以看得出每个人都会为这个社团就是倾注自己的一些心血。那我们知道你们平常会很认真组织排练吗？就很密集的组织排练吗？为了达到舞蹈上的这种整齐划一的效果， 可以说是很密集了、 嗯、 然后有多密集呢？比如说我们现在不是在准备那个 C勾的全国总决赛嘛、嗯、然后树哥你说我们昨天前两天干什么来着， 我们连续36个小时排练，中间只睡了大概4-5个小时， 是我们上个周末就周六周日，然后是连续排练，然后我们那天排到反正排到半夜，对 对， 然后第二天接着排， 大家都不回家了，等于是 反正就是大部分都是睡在了排练室，对， 注意身体啊，你们 对，我也觉得要注意身体，然后其实今天有一点点困、 嗯、 那今天晚上回去可以睡个 好 觉， 晚上可能回去还要改改衣服什么的、嗯、 啊，我今天晚上收拾东西，明天 要飞上海了， 嗯，那日常来说呢、嗯、就是说在没有比赛的时候你们也会保持每周比如说练 对，不管有没有比赛我们都是每周都会排练的，因为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演出， 嗯， 对，我们基本嗯，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你们这时候不需要男朋友了 啊，对，没有 没有时间， 根本没有时间， 是一个悲伤的故事是，那大家在就是排练和演出之外都会做一点什么呢？还有没有自己业余的时间呢？ 我基本上 怎么能绕一阵呢？兔导，你这个就特别恐怖，你知道吗？ 对不起， 啊、对 我基本上就是，比如除了排练演出之外，就是在准备排练演出， 啊、 因为我要教舞嘛、 这个， 不是在排练，就是在排 练 的路 上。对， 是。然后也提到很多姑娘，其实她们要么有学业，要么有工作的压力， 嗯、 那她们怎么很好的去平衡？比如说舒哥， 嗯、 舒哥你怎么去？平衡的学业， 尽量在就是周末前把需要做的全部都做完、 嗯、 然后就能专心的把周末的时间交给社团 啊，就是主要 真好， 嗯，那也会很累吧， 对， 嗯， 但是有一句话我觉得说挺好，就碰见你热爱的事情， 嗯， 一切都只是副业，其他的 是的是，其实我们知道就是Doki Doki 48也不是第一次参加 China Joy 了， 嗯， 去年不仅参加了、嗯、而且还是冠军， 对，去年是北京赛区的冠军，然后去年也带着大家一起去了上海， 嗯， 也算是我们就是成团至今也是蛮一直很想去的一个、 嗯、 对，很想达到的一个目标吧，然后算是去年算是达成了，去年第一次带着团体去的上海参加了全国总决赛 对， 然后去年的话是得了全国的第三名， 全国第三名，北京的第一名， 对，北京第一名、嗯、然后今年的话也是以北京第一名的成绩进的上海，所以今年我们的目标、嗯、 依旧是 全国 冠军， 对，一定要拿全国第一， 哇，你们这个太厉害了、嗯、 真的很拼，但很拼， 成绩真的非常好、啊、 是，但是还是要、嗯， 周雨休息 休息室， 对，周雨休息。你们要如果有这个需要专业打call的啊，这种男生声音很洪亮， 找你 啊、对吧？这个需要这个精力很旺盛， 需要。 反正你说我这辈子是吧，也没怎么去过上海，这个、可以、 啊、来 啊 来啊， 待机啊。 结果发现明年的这个时候，许可变成了饭头， 好啊好啊，非常欢迎欢迎你。 是我们会积极的为 对支持你们支持你们 应援的，我们在北京在大本营为你们打 call。 好，谢谢你们。 哎，不过到时候比赛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直播吗？ 有直播的，有的。 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啊。其实一切的消息都可以从你们的微博上看到。 对 来， 没有名字的 Kiss 巴社团， 是 上海比赛的时间是 7月29日上午，就是具体时间还不确定，大家就早点等着来。 感觉舒哥很紧张，团长在这儿一直发话， 没有没有， 答不上来的话，是不是 我们 宣传组就没有办法？ 不会的，我们宣传组组长， 对，这些你都背在脑子里了，因为他主要负责宣传嘛。 对， 你是不是还背了一个什么东西来着？ 我忘记了。 还有，做了首诗， 还忘记了 要吟一首诗啊，是吧？ 什么诗呢？并没有 做了什么别的准备吗？是还有没事说， 他 做 没有别的准备， 没有。 最好的状态 是， 对， 其实你们参加过这么多比赛，现在上台还会紧张吗？ 我觉得像这种重要的比赛，其实还是会紧张的。 比赛就会紧张，因为毕竟想拿好名次。 对，因为像我们对舞蹈要求比较高嘛，就是一定要整齐度一定要够，然后细节不能出问题。我们真的是现在是抠细节抠的非常非常的，就是哎呀，他叹气了。 是的，抠的非常非常。 来，讲一讲。 就是我们反正现在因为在准备， 因为现在就是那个发现了一个方法，因为就是。就我们每次排练之后会录视频，然后以这个视频为基准，然后来扣大家整齐度，然后发现了一个可以慢放， 就是一帧一帧的慢放， 一帧的看，这样的话就能看到大家的轨迹都是不是正确， 谁谁谁动作快了半拍，你敢说你没有？你看视频在这儿呢， 压力好大呀，作为成员， 在这个点儿，然后大家都应该是齐的，然后暂停了，发现。不对，那就是你错了， 就是要达到比肉眼更要精准的一个去判断整齐度的一个方式。 对，包括大家的胳膊，比如举多高， 对， 弧度画了多大， 没错，然后角度啊，这些都是要特别精准。 所以说这个慢工出细活哈，大家的这个时间也不是白费的。 希望能够拿到一个好成绩吧。 其实现在你看这两年，咱们北京的舞团还是蛮多的，然后也有很多这个主打四八系舞蹈的舞团。那你们怎么去找准自己的定位？就是在这么多参加比赛的社团当中，你们比如说有什么样的优势，就觉得我有一些是我自己的特色，是别人模仿不来的？ 我觉得还是像刚才说的，比如说我们舞蹈的整齐度，我觉得还是可以值得拿出来去炫耀一番。就是我是觉得还是整齐度上还是蛮可以达到一个比较高的水平吧。然后像服装的话也是准备的比较，比如像我们这种一键换装这种东西，基本上每次比赛都会有的。 一键换装， 像一键换装原版是会有一键换装吗？ 原版也会有，但是我们也会做比原版没有的。 一键换装确实很厉害啊。 宣传组总有什么要说的？ 舒哥已经听傻了。 是不是你们会给自己找一个定位或者风格吗？就会给自己塑造一个风格。 我觉得其实就是我们可能更加去努力去还原他们原本的吧。可能有一些团是比如说比较喜欢这首歌，比较喜欢这个舞，大家一起来跳一跳。但是我们其实从每个人的比如说化妆啊、发型啊什么，其实是会去根据我们自己原本的定位去做的， 就是跳谁的位。 而且会去学出的那个人的一些小动作、 小 习惯什么的，尽量都还原。 这个真的很不容易。 而且像我跟舒哥，像就是去年开始剪了短发嘛，以前我们都是长发。然后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出的角色，他们现在都是短头发， 我 就把头发也剪了。 我是因为我就是我出的那个角色，他出道以来就没有剪过短发。然后在他剪短发的之后两天，我就去剪了短发。 那当时你心情怎么样？ 就是 会舍不得吗？ 开心的， 终于剪短发了，我也能剪。 其实我一直想剪，但是因为他一直都是长发，我就不能剪。然后就一直祈祷他哪天能剪短发，然后哪天知道他剪短发，然后就立刻去剪了。 但是说实话啊，看的就是说做这节目以来啊，你说我们做这节目，其实咱们开播也有两个月了啊。其实我看了很多的这个舞剑唱将，我觉得刚才兔导和舒格你说抠细节，有一细节特别好，就是虽然咱说实话啊，就是没有唱歌，但是在嘴型上啊，真的不是说糊弄， 是 真的是非常到位。 我们是要背歌词的，而且我们是属于我们排练的时候会唱歌， 对， 就属于会就是可能不唱出声，但是会对口型，就是要看每个人在那句歌词。他该唱的那句歌词的时候 对对了。 哎，那大家对日语有基础吗？之前 没有， 也就是 现在我也没有什么 印记，是吗？ 又是兔崽抓，是这吗？ 不是，这个不是我，不是我， 大家自发的， 就是日语比较好的朋友来抓，因为我日语也不是很好。 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特别让我敬佩，就是说 有很多人跳舞可能只是模仿，他不是从内心喜欢。 嗯、 你说兔脑从内心喜欢吗？你可以跳得很热情，但是我刚才看舒格也是从内心就迸发出，你们俩从内心迸发出很大的热情，让我觉得哎，在我面前跳舞的这个就是 AKB48， 你知道吗？就是那种发自内心去跳舞的，这个是很少有人有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 为什么选刚才那个任性流行这首歌，然后音频上如果比较熟悉的人可以听出那个音频，就是他出了那个 Miu 本人的一个 unique 的音频。 我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然后因为这首歌其实不是他们的歌， 对， 但是因为四八系是属于歌会就是 共用， 对，会不同的队就会跳不同的版本。 嗯， 然后我跳的那个版本是其实也是那个我出的那个角色，然后是属于现在是所属 NMB 四八的，然后他所在那个剧场跳那首歌，然后当时也是因为我比较想跳这首歌，所以是用的他的那个声音的音频 音源。 对，因为我太喜欢他了，太喜欢他了，所以就是发自内心的觉得，我觉得我跳这首歌的时候就是他， 就是他， 就是会把自己也带入进去。 对， 那包括兔脑，你会把自己带入到马友友的感觉里面吗？ 当然了，一定会的，就像包括一些学他的一些小动作呀什么的都会有的。 对，包括就是马友友今年在总选的时候也是宣布即将要毕业了， 对， 那你会觉得很伤心吗？ 很悲伤吗？ 其实今年还好，因为其实之前他去年就有说会是他的最后一届总选了， 对， 然后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团也待了11年，蛮久了，然后 也 很辛苦，对，就是很觉得他毕业应该对于他现在来说也许是一个比较对他来说也是比较好的一个选择吧，因为他可以更加多的时间去做自己更加喜欢的一些事情，然后他也希望他在自己喜欢的事业上面，对，能越走越好。 哎，其实说到这儿，兔脑，我跟你有一样的心情，因为就在前几天，其实也是一个很不幸的消息，就我很喜欢的 LP， 你知道吧？LLP 就是 Linkin Park 的那个， 知道， 哪怕我的微博名字都是他，你知道吗？然后结果他突然这个消息出来，其实我也是挺伤心，因为作为一个自己的偶像嘛。但是就跟你这个 AKB， 比如说对谈之后，其实，但是从某一方面想，其实也是因为尊重他的一个选择，因为哪怕我们模仿他，我们去喜欢他，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你说完全化作他也不太可能，能理解他的那种心境，所以在看到自己偶像的时候，其实还是一种像你刚才说那心态，我觉得真的特别好。反正真的，兔豆，我从此就粉成你们了 啊！ 不光是去上海这个团， 疯狂打 call， 我能成为这个饭团。 那我希望我们后面的演出可以经常看到你哦。 好，你们一定会在台下听到一个非常洪亮的声音。好嘞，好嘞，真的好， 真， 拜托你了， 对。OK， 是，刚刚提到其实是偶像，他就早晚会面临毕业的一天。 是是， 那你们两个有没有想过，比如说几年之后自己因为一些原因要，如果说离开这个社团的话，今后打算做一些什么，会有这种考虑吗？ 悲伤了，你看一说离开这个社团，兔岛和舒格脸马上就要哭了。不知道在收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水友们要不要为他们抹抹眼泪？ 人做好足， 现在是属于流着泪的微笑是吗？ 我这个直播做的太足了， 太足了，厉害厉害！ 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 这个问题其实， 乐观一点看嘛。 对。要不舒哥先说， 舒哥先说吧。对， 我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好不好？ 我几年前也是这么回答的。几年前也是有别人来采访我说你有没有考虑过要放弃，我说我从来没有考虑过要放弃。 所以还会一直坚持的拼搏下去。 现在反正就是最近也不是最近，后来有考虑过，然后主要是去年，就是压力也是比较大，然后就是也是有一些伤病。 没关系， 没事。 明天我们知道我们的 Doki 社团马上就要去 China Joy，马上就要参加他们今年算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一次比赛。我希望我们屏幕前的小伙伴，包括收听我们 FM98.2 的小伙伴，一定要为我们的 Doki48 为这群可爱的女孩，为自己梦想拼搏的女孩。你们会发现他们完全是不商业化的，他们也不太接受商业化，但他真的是在花费了自己的时间精力做这件事情。我觉得无论如何，大家的梦想都是值得被肯定，值得被鼓励的。 其实我觉得兔脑是这样啊，就是你看在咱们节目上节目，说实话我们就是一个小时的电台节目，你看你刚才就是说忍不住直泪，我知道你压力一定很大， 你会知道真的是感情全情投入， 你压力一定很大，所以我们觉得说其实在很多时候你干自己喜欢的事情上，就这就跟人生一样，你会有低谷，对吧？会有升起，会有低谷，所以加油，挺住，好吧， 我们一定会 帮 你， 我一定会做你的饭桶。 好呀，等着你。 对， 所以你要不要去 特批你个假期去 China Joy 吧。 好，来来， 现场打坑、 真的真的，我做今天这期节目、其实说真的啊，其实不光是一期节目，其实挺感动的，因为 是 很多人在现在这个社会其实很难找到自己喜欢什么、你可能问很多人你喜欢什么， 尤其坚持五年 他不知道， 不敢初心。 你比如说你问我我喜欢什么啊，我说我喜欢广播，可能是哎去了什么喜欢你这真是说，其实就是很多人你能找到喜欢的东西很不容易、而且像兔岛小美你看，其实真的什么东西都是你自己做对吗，你亲力亲为这五年，你说很多时候为了什么、其实就是人生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你说人生喜欢事情能给你带来什么，其实不一定能带来什么，但我们就是很用心的在做，其实人生不就是这样吗，就像最近很多电影阐述一个心理，你包括是吧，就是我们很喜欢在做对吗，兔岛 对 对吗，所以加油 加油加油，我们在最后我们说个开心点的事情、然后因为明天就要去上海了嘛、然后给大家就是给大家拉拉票吧， 好好 好咱们说一点开心的，说一点开心的。 这次做没做好准备呢？ 做没做好准备？ 充足的准备。 舒哥，你快，你这声音得大一点。 我们 加油必胜， 对， 充足的准备。就是冲着第一去的。 所以让我们拭目以待。 准备了蛮长时间的，确实是。对，反正也是，就是很希望能拿这第一吧。 但是我在旁边说一句啊，我觉得人生不一定是结果，无论你们结果如何啊，当然我觉得第一肯定是殊途明归，是吧？ 但是其实我看得很 明归， 对对对。 但我觉得大家需要这个肯定。 对对对，我觉得需要这个肯定，但是我觉得无论是第一拿第一也好啊，还是或者或者怎么，当然肯定会拿第一，他反正这么说啊，无论是怎么样。人生重要的是过程， 而且你看女星也说了，这个小伙伴也说了，说大家收获的其实是过程的点点滴滴， 没错，就是我说其实 每一刻你们都在享受、你们都已经收获到了这个过程里面你们汲取的养分，所以我希望大家加油， 因为你若干年之后你能看见自己年轻时候为了自己喜欢的事情去落泪的那一刻，你会觉得那是幸福的对吗， 对，没错没错， 把这期视频送给你， 太好了，真的 好的，那最后呢还是祝福我们的 Doki48 的能够在这次的 China Joy 里面取得好的成绩， 谢谢， 也再次感谢我们的兔岛和我们的舒哥做客我们今天节目，谢谢二位， 谢 谢 了， 谢 谢 谢 谢 辛苦了辛苦了， 辛苦辛苦， 那如果大家喜欢看我们的节目呢，也不妨来点一下关注哈，我们每天晚上8点到9点都会有一个小时的日播节目，将邀请二次元圈里的大咖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呢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 B 站账号， 没错，那接下来的节目呢就是青春联盟了，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这么有爱这么好听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是的 青年广播。 那再给大家做一个明天节目的小预告，那明天呢这个网易漫画的主编将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聊聊这个漫威漫画的那些事儿。 哇， 其实之前我们聊过漫威的电影宇宙， 没错， 但是漫威的漫画好像还没有很细致的跟大家聊过， 是尤其最近到了一个节点嘛，我觉得聊这个非常应景， 是的，因为这个最近是网易和我们的这个漫威也达成了合作，他们会引进很多正版的漫威漫画， 好， 然后大家可以多多期待一下。 行，那今年还是咱们恭祝兔岛这个 Doki Doki 加油， 在 China Joy 会取得好的成绩， 谢谢谢谢，加油， 如果不取得我这个饭头都不同意。 好的，一定会加油哈。好的，那我是左小美， 我是许可，今天谢谢两位了， 谢谢，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是这样，拜拜喽，大家 拜拜拜拜。あなたほどあなたの